都 个成长最好的礼物，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，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，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。哎呦喂呀，字典里没有思路，差点颠倒就不自觉的失去。稀里糊涂，稀里糊涂，用我最关键的心为艺术，就算是个脑瓜家伙，我就是更多温柔也要跟着住。听见这里什么不如，却不是心中多发一直带着地处。哎呦，偶尔半夜一根树，你才知道到了累就是没尿。我把这眼冬拥抱鞋子他打好，我上来快长了六种自己打着好，这世上最好的礼物，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，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，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。哎呦喂呀，字典里没有思路，差点颠倒就不自觉的失去。心里不如，心里不如，失去了百分之百的概率。不管看到物或植物，你都遥远的让人家羡慕。听清楚，不是不如，我一生不到半夜不是随便魔术。 是失去了勇气。

留下了你给我的承诺。在这个亲爱的你孤独的日记中，深了起下不停的雨季，雨滴落在我眼里。你说过带我去飞行，在热气球里划过的流星都是爱我的证明，又说过不会离开我，不会留下我，每一次都会给我很多的快乐。是不是我的坏脾气永远的任性，会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恐惧？我想我也许在依赖，让你受伤害，其实你早就想要离开。

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。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今天别想了。为了走一步看一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轻松一点，别想太多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， 今天别想了， 今天别想了， 今天要快乐， 今天别想了。 天生幽默，干嘛这样让

界。 总要学，无论代价多重。